贡献于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全体成员结束平壤参观活动日程，13号踏上了归途。从平壤的大学大街、玉流桥、万寿台大街到平壤体育馆广场的数十里长沿途上，有各阶层劳动群众挥舞着国旗、红旗和花束，热烈欢送了国防科学战士们。